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晚上啊，等你写完字，我都坐下等转机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这首歌我自己来。说当中学习机吉祥的一片边边贴贴，是我看过最美的绿地，于是也因此让我得了最佳摄影。莫名其妙在画面中听我不会写字，都像个诗人坐着公车。新学的我看着窗外的鸟更早，是一种说不出的自由自在。 有点烦，你是寂寞来